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六十五集，有待并肩。回来的二人中，一个是捕快，一个是村长，一个疯了，一个傻了。疯的是捕快，他与村长一前一后从地灵附近跑回来，神志混乱，见谁打谁，更别说清醒明白地说句话了。村长则是一脸惊恐，浑身鲜血，差不多就快可以去跟捕快作伴了。经过大夫的诊断，那捕快是惊吓过度得了失心疯，估计一辈子也就是这样，治不好了。村长虽然年迈力衰，但毕竟经历的事情多，所以反而比年轻人要耐得住一些，休养一段时间，精神也就慢慢的恢复了。但只要一提起那天晚上的事情，村长就缄默再三，不肯多说，直到巩县县令亲自过来问话，他才翻来覆去地念叨着见鬼了、有怪物之类的话。问多了，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县令没有办法，又觉得此事大有蹊跷，不得不层层上报，直到京城。见鬼？怪物？小院内，唐范琢磨着这两个字，问道，是不是盗墓贼在装神弄鬼啊？随州摇头， 我也是刚接到此案，上面单凭那县令的一面之词很难做准，还得亲自去看过方能见分晓。此事身处河南辖内，估计也会由内阁发下刑部调查，到时候说不定还要落在河南清吏司头上。 这看来几乎是必然的了。也好，反正我这人就是天生贱骨头，闲不下来的，整日坐在衙门里也坐累了，若有机会倒宁愿下去走一走。 我也打算亲自去一趟。 莫不是镇抚使想与我并肩作战？那可真是下官的莫大荣幸了呀。随州如今虽然只是千户实职，实际上却已经是整个北镇抚司的老大，再往上就是援兵了。官场上称呼大家都是习惯往高里喊，是以早就随镇抚使、随镇抚使的喊开了。当然话到了唐范嘴里，怎么都带了点调侃的意味。随州往椅背上一靠，接过阿东递来的荞麦茶，悠悠道， 并肩作战倒未必，既然是镇抚使，自然是要镇抚四方的，你这五品小官到时候也许得听我指挥了。 这话当然也是开玩笑的意味更多一些。唐范闻言哈哈一笑，那我可要与你争一争了，你现在是五品武职，我是五品文职，咱们大明自正统以后向来都是文指挥武的，按照五品文官可以指挥四品武将的原则，就是你们袁老大来了，只怕也得听我指挥啊。要不我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去了能干嘛呢？总不能亲自上阵去抓毛贼吧。唐范又朝阿东挤挤眼，你说对吧妹子？ 嗯，对。 唐范翘起二郎腿，朝随州得意道，哼，有妹子就是好啊，瞧我家阿东多贴心。 我是说随大哥说的对。 你怎么胳膊往外拐呢？ 当然要往外拐了，大哥，你现在的钱可全在随大哥手上呢，要是没了他，咱们两个不都要去喝西北风了？ 什么全部？我只是给了他一半，每个月不还是给你买菜的钱吗？ 那你说说你现在手头有多少钱？ 见两人四只眼睛齐齐看他，唐范大言不惭，男人的私房钱是秘密，不能随便问的。 隋大哥，那你现在有多少钱？ 隋州可没有说不能随便问，很坦然的道， 去年帮他存了30两，连之前交给我的250两，一共280两，我之前也有一些积蓄，合计1400两左右。 哇，隋大哥你好有钱啊。 我房里还有一幅王新梦的画，比他的1400两值钱多了。 那明明是爹娘留给你的。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那道水晶肴肉寂寞已久，正等着我们大快朵颐。谈钱多俗啊，满嘴铜臭味。 明明把润笔费偷偷藏在枕头下面没有上交，我还以为你能藏多久呢，结果一转眼又买了一堆闲书。 什么叫没用的闲书？那可是春秋左传正义，有钱都买不到的宋版书，我淘了好久才淘来的。 明明还有一本春朝记。 怎么名字听着有点怪？ 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妖怪之意，别往歪处想了。 唐范不说还好，越描反倒有点越黑。 回头拿来给我看一下。 阿东朝唐范扮了个鬼脸。 我也要看。 唐大人痛心疾首， 上回你拿了我那份战国志的稿子还没还我呢。 唐大人虽然业余有点时间，也会写写闲书以作消遣，也可以顺便弄点润笔费，但要说他写的都是风月话本，确实也冤枉了他。像战国志，便是他以东周战国时代为背景写的历史演义，因为内容庞杂，他又经常没空，所以写到现在也才完成1/3。 我还没看完，等看完就还你。 你看完是什么时候啊？ 等你保证下次不要偷偷把润笔费藏起来的时候。 唐大人恶向胆边生，对这个不平等的制度表示抗议和不满。 那你也没把钱交给我呀。 随州一句话就结束了所有争议。 但我没有乱花钱的毛病。 唐范无以反驳，哐啷一声，他的自尊心碎了一地。这年头官做得越大，在家中的地位反倒越低，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他要离家出走。见唐范耳朵仿佛都耷拉下来的模样，随振服时难得慈爱地抚摸着好友的脑袋。 我不贪你的钱，只是帮你保管起来，谁让你一看到书就如饥似渴，书房都快堆不下了，要克制。 唐大人泪流满面。话分两头，正如随州所料，这件案子呈到内阁那边，又被转到皇帝那里，果然连不爱管事的陈化帝都被惊动了。他不仅对内阁转达了自己的重视之意，还要求内阁派人联合锦衣卫一并去调查，务必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如果确实是有盗墓贼在盗挖地陵，更要抓起来严惩不贷。难道这是天子一招开窍，因为死了14条人命而痛心疾首吗？当然不是。只因大家都是皇帝，北宋皇陵被盗，皇帝兔死狐悲，难免想到自己身后去。要是放任不管，万一助长盗墓风气，自己死后也被挖出来，那怎么办呢？所以当然要重视严查。内阁合计了一下，将此事下发刑部，因为说到底，盗墓案毕竟还是属于刑部的职责范围内，理所当然的，身为河南清吏司的头，唐范责无旁贷。张尚书将唐范叫过去，让他带着人亲自去，与锦衣卫的人手一道，负责调查此案。 自从上次唐范跟梁侍郎对着干之后，张尚书莫名的看他就顺眼起来，不吝于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对唐范的欣赏之意。唐范尽管知道这是因为张尚书跟梁侍郎过不去，所以将自己拿来当枪使，但唐范自己也不是没有得到好处，起码他就借此收服了河南清理寺的人心。所以不管怎么说，他跟张莹之间的关系是合则双赢。当然张莹堂堂一步尚书，想要叫唐范去做点什么，唐范也没有推脱的余地。为此张莹特地将唐范叫到自己的职房里，先是问了几句最近干得怎么样啊，工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有困难就尽管说，能帮的本部堂都会尽量帮你一把。唐范当然也要回说多亏大人照拂，一切都很好云云。双方扯淡几句，张莹就进入正题。 宋地灵被盗的案子你已经知道了吧？ 唐范点点头。公文已经下发到河南清理司，下官看过卷宗了。 那你怎么看呢？ 恕下官直言，有些棘手。 是啊，那些村民与官府捕快未必真是坠河死的，也未必真有什么鬼怪作祟，但对方既然能够连杀十几条人命，若真是人为，想必也是穷凶极恶之徒。这案子确实不好破，不过不管再如何棘手，你都要一定全力以赴。若是此案能够告破，我会上禀阁老们为你续功的。 下官定当竭尽全力，不敢言功。 我听说你们背地里都将我与其他五部尚书戏称为泥塑尚书，是也不是啊？ 此话从何而来？下官却从未听说。 你就不必装糊涂了，我又没怪罪你，只是想听听实话罢了。 成化三年，您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宁夏，正是有了您的提倡和主持，宁夏城方才改头换面，由泥土变为砖石所筑。后来您又亲自主持河道，引黄河水灌溉林州700余顷农田，惠及生民无数，这树桩得政历历在目，宁夏百姓对您视如再生父母。若您也是泥塑，那满朝文武真没几个能做事的大臣了。 是的，张莹虽然名列泥塑尚书，但他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他也曾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惠泽百姓，他也曾政绩累累自诩能臣。许多人看到如今喝茶混日子的张尚书，就以为他一直都是喝茶混日子。唐范若不是从随州那里看到张莹的履历，也不会知道这位张尚书曾经也有这么能干上进的一面。果不其然，张莹面露动容之色。 你怎么知道这些？ 唐范笑道。下官的老师邱俊曾在下官面前多次夸赞张尚书是能臣干吏，听说下官来了刑部之后，便写信要下官多多向您学习。当然唐范纯粹是在往自家老师脸上贴金，顺便也给了张莹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总不能说是我在锦衣卫那里看过你的履历吧？张莹有些感动，又有些惭愧。 没想到邱琼山对我竟有如此评价，可惜如今廉颇老矣，我已不是从前的我了。 唐范恳切道。毁誉臧否 时人说了不算，百年之后史书定会给布唐一个公正的评价。张莹久混官场，原本不是那么容易动情的人，但唐范今天一席话却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如今人人必获，得过且过，他官做得越久，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就越是心灰意冷，索性将往日一腔热血通通埋起，也学别人那样正事不干，成日侍花遛鸟。结果别人就将他与殷谦、刘昭那等庸人并列在一块，弄了个泥塑六尚书的外号来戏谑他。听得久了，张莹也麻木了。没想到今日竟然是一个小小的司郎中一语道破他深藏内心的委屈和憋闷，张莹又怎能不动容？有了这一处，两人的关系顿时拉近不少，张莹则直接称呼起唐范的字： 阮卿。你别看这桩案子棘手，但他已经在陛下面前留了号的，若是能够办好，与你的仕途前程那是大有裨益的。 显然张尚书现在已经将唐范当成半个自己人了，否则不至于如此提点他。这也不单是因为唐范刚说了一些打开对方心扉的话，而是唐范在刑部内毫无根基，先前又跟梁侍郎闹翻，他唯一能够依靠的人也只有张莹这个尚书了。对于这个聪明知进退的年轻官员，张莹自然生出了栽培之意。唐范果然心会神灵，郑重拜谢： 多谢布唐提点，下官一定全力侦办此案。 张莹满意的点点头： 唯有一些不便的，就是与锦衣卫一起办案，听说这次北镇抚司的镇抚使也要亲自去。内阁的意思是让你为正，他为副，你们二人同为钦差。锦衣卫向来特殊，未必肯事事听从你的安排，不过上次你既然能够让锦衣卫帮你调查印元化经手的那桩案子，想必你们是有些交情的，我就不必为你担心了。 唐范有些不好意思：上回都是下官莽撞，还给布唐添麻烦了，请布唐恕罪。 梁文华那人素来倔傲，以为刑部是他的一言堂，是该有人杀杀他的锐气了。不过你们毕竟上下尊卑有别，你面对他的时候还是应该谨慎些为好，别让人抓了把柄。 唐范自然唯唯受教。此事宜早不宜晚，宜快不宜慢，跟戴鸿明交接好工作，让他在此期间代为掌管河南清理司，又给他留下两名司员以供差遣，自己则带着尹元化与程文、田轩两名司员与锦衣卫派出的人手一道前往河南。按照规矩，尹元化原本是不需要随行的，作为唐范的副手，在唐范不在的时候反倒应该轮到他来代管河南清理司，但他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主动申请跟唐范一起去。梁侍郎也发话说此案案情重大，河南清理司的主副职应该同时前往以表重视。这样一来反倒便宜了戴鸿明，他以主事的身份暂代郎中之职掌管河南清理司。五月底一行人离开京师前往河南府的巩县。 大明有两京十三省，两京即北京与南京，十三省即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虽然开国时为了避免跟元朝一样，所以不称行省，而是称为承宣布政使司，但这样又长又拗口的名字显然不被老百姓买账，所以大家依旧以省来区分。河南府只是河南承宣布政使司里诸多州府的一个，而河南府辖下又有益州十三县，巩县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这个小小的地方因为坐落着北宋七个皇帝八座陵寝而显得非常特殊，县城附近的村庄百姓也因此顺便承担了守陵之责。对他们而言，前朝的皇帝老爷愿意葬在他们这里，那就说明这里是风水宝地，所以附近十里八乡的民户都很为此而骄傲。他们之中很多人尽管也不识字，却仿佛比别的地方的百姓多了几分底蕴，就连七老八十的老太爷也时常会指着某块地告诉儿孙说，这里下面就是某某皇帝老爷的陵寝。你们别看现在连个碑亭都没有，那是因为曾经被猿人给盗挖抢光了，原先可不是这样的云云。儿孙又会讲给他们的儿孙，帝陵的掌故就这样一代代的流传下去。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一场变故而改变，现在当地人提起北宋帝陵，第一反应不是骄傲，而是莫名的惊怖。